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娱乐圈里面有很多明星都是光头的，这些明星的光头形象成为了他们独特的一个标记，他们通过影视歌曲把他们这种光头的形象留在了观众和听众的心中。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那我们今天旅程呢，要跟您一块来聊一聊娱乐圈的这些特别的光头明星们。说到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光头明星，就不能不提到这陈佩斯了。陈佩斯因为小时候爱打架，总是被打破头，等到上医院的时候再去剃头，又难受又容易感染，所以之后呢就有了留光头的习惯，光头也成了他的标志。在小品《王爷与邮差》当中，光头的陈佩斯扮演了一个装傻的邮差，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呢，我们来听一听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的片段。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哎，您说具体的吧。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哎，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哎，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这儿 啊， 这儿可没洋人。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我说是好比， 没法比， 那就别比了， 不比更好了。 看见我了没有？ 看见王爷您了。 我现在好比洋人。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哎，你跟着我跑，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对，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我指这怎么了？ 那不成屁股了吗？ 我就是， 那您就是了， 您王爷， 那您是 好， 哎，跟着您 好， 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们， 哎，抗起 道歉， 哎，什么 道歉？ 到哪门子歉呢？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给他们，是什么叫面子？ 是脸面， 脸面 啊，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怎么不能啊？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你想跟我犯皮呢？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儿装傻呢？ 什么？ 哎，我真傻啊，真傻、 赶快道歉， 王爷、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为什么？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那 叫租用租租，懂吗？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啊， 那咱就是地主了。他们家是佃户。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就你这壶不开， 我这壶开着呢。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快了，万险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我笑笑 啊，傻笑一下。 这傻笑一下，那行啊， 行，来试试。 哎。 靠！笑！笑！ 我说是笑着的吗？ 比哭还难看。 听完了小品《王爷与邮差》的片段呢，我们继续来今天的休闲之旅，聊一聊娱乐圈的这些光头明星。笑星郭冬临也是一位光头明星，演技高超的他塑造了很多心地善良但是又油嘴滑舌的人物，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冬临认为留光头是很方便的，洗脸的时候就可以一块洗头了，而且他的妈妈从小告诉他，他的头型长得特圆，留光头会特别好看，所以他听了妈妈的话留了光头。即使是天很冷的时候也没事，因为郭冬临有好多的帽子可以御寒。聊完了郭冬临留光头的原因呢，来听一段郭冬临和牛莉表演的小品片段《男子汉大丈夫》。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你到底是哪伙的？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我骂他？ 嗯，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嘘， 啊， 现在没事了，骂他。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哎呀，这，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出什么气？ 有人欺负你老婆。 谁欺负我老婆？ 说快板的。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你怎么办？ 我去欺负他老婆。 回来。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别的，你干什么？ 我拿刀。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说老婆贤妻良母妈 啊，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你行了吧？你 干什么？ 我剪指甲。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呢？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哎， 我吵不过他。 对， 我挠他。 这又来了。剪指甲是为了挠人呐、啊，他不能这样。我哎呀，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啊？ 我的。 你没事吧？ 没事。 好， 没事。 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又来了，哇，贤妻良母妈 啊，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谁是魔鬼啊？ 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 你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你看吧，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我放了你没听见？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不是，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啊， 又来了。哎，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一板，跪搓一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陈寒柏长得少年老将，很年轻的时候呢头发就越来越少，后来只能戴着假发登台演出。有一年冬天，陈寒柏在冰坡上不小心摔倒了，从坡顶一直滚到了坡底，因为路边呢有很多人，羞得陈寒柏起身就跑了。跑出不远，突然感到头皮发冷，一摸才知道假发不见了，好嘛，赶紧回去找，但是又怕别人笑话他，不找吧真舍不得那顶假发。短暂的犹豫以后呢，他决定要拿回假发。人高马大的他在冰坡上爬了上去又滑了下来，爬了很多次才拿回了假发。回家以后，陈寒柏一气之下让妻子给自己剃了一秃瓢，光头啊，从此在舞台上就是光头陈寒柏了。说完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呢，来听一段陈寒柏和王敏的相声《现代货声》。 现代吆喝是怎么个意思？ 哎呦，就是现在做买卖人 啊， 吆喝声也能写成一相声。 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举例子啊， 啊， 我记得啊，咱们有一种买卖人，我不知道咱们这儿有没有。是干什么的呢？ 啊， 叫收那手套 啊， 就工厂发那个劳保皮手套 啊， 换皮包， 哦，用那个手套换包的。 对对对，就是兑换。 啊，这我们见过， 见过吧？ 见过见过。 我们那儿是一堆一堆的这种买卖人，有他那吆喝声 啊， 就非常的有特点。 他们都怎么吆喝？ 你看过去啊， 啊， 过去吆喝声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气势。 他们都是哪儿的人？ 那就是。咱边边拉拉的那人 啊, 啊， 那个啊，那种粗犷豪放， 嗯 啊，那种性格，通过这吆喝声，腾一声就出来了， 是吗？ 啊，一吆喝一下就能听出来哪儿人，一下听出来。 那你给我们学一下， 我给您学学啊， 嗯， 那粗犷豪放，那性格，你听着啊，这挎一挎兜，挎兜里装着手套和包， 嗯， 一张嘴，气势出来了， 学一下， 您注意听 啊， 收手套嘞，换包。粗犷豪放， 真是粗犷豪放。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啊， 人们越来越喜欢听着流行歌曲， 是啊， 他们这帮买卖人一看，哟， 嗯， 人们喜欢听通俗的了， 是啊， 啊，那咱也不能这么粗这么广了， 那怎么办啊？ 咱也得通俗一点， 变化一下， 也得温柔一点， 是吗？ 现在他们的吆喝声就特通俗，特温柔。 那现在这些人都怎么吆喝？ 还是那套打扮， 打扮没变， 吆喝出来那声音特通俗，特温柔。 你学学现在， 现在都这么吆喝， 嗯。手套嘞，环包嘞， 好， 手套嘞， 嗯， 换水桶嘞， 水桶也换， 换板凳子嘞， 好嘛， 还换呼啦圈嘞， 换的真不少。要是一条胡同同时来三个人 啊， 喊声此起彼伏，你听着好听极了。 怎么喊？ 哎呦，头一个 啊。圈儿嘞，第二个套嘞，第三个包嘞，圈儿嘞，套嘞，包嘞，真好听， 连在一块儿更好听。 连在一块儿怎么喊？转圈套包嘞， 去你的吧！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陈寒柏和王敏的相声《现代货声》。在相声演员当中，除了陈寒柏，还有一位光头明星，他凭借一条广告红遍全国。人们看到他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不是吃嘛嘛香吗？你猜到他是谁了吗？没错，他就是李嘉存。李嘉存的老本行就是说相声，著名演员高英培就是他的老师。李嘉存的光头形象让人都觉得他是一特憨厚可亲的人。现在呢，为您带来王平李嘉存的相声《蛤蟆曲儿》的片段，听听他老本行怎么样。 几乎天天在电视上能看到你的形象。 是啊， 喜欢您 哦， 尤其是喜欢您这个美丽的面容和漂亮的形体。 我这形体还漂亮呢？ 漂亮 啊、 哦！您让我们大家看看。 嗯， 就我们这位李先生， 嗯， 背这么厚，肩这么宽，肚子这么鼓，脖子这么粗，嘴这么大，眼睛这么圆。 嗯， 您这眼睛要是往上长一点，后背上再多三条筋道，那我就会更喜欢您。 我是蛤蟆呀， 你瞧这意思，拿你比蛤蟆你不高兴。 你再厚道也不能认这个呀。 蛤蟆现在比你值钱， 没人信。 我们村是养蛤蟆专业村， 嗯， 你可千万别让我们村的人看见你。 怎么呢？ 他们只要一看见你 啊， 准不养蛤蟆改养你。 那为什么呀？ 您想啊，您这个个儿在人群里边显不出什么来， 可是您要往蛤蟆堆里边那么一趴，那可就是世界之最了。 嗯，保不齐我还能进吉尼斯呢。 那可不好说， 像话吗？你别把那蛤蟆跟我摊一块说，行不行？ 这您可不能怨我。 那还怨我了？ 谁让您长得像啊？平时我一看见蛤蟆就能想起你，今儿一看见你，我又想到了蛤蟆。我这么跟你说，李蛤蟆， 谁是蛤蟆呀？你要再说我蛤蟆，我跟你急眼。 哎呦，那可不行！您不让我说什么都可以，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说蛤蟆。 那为什么呀？ 我们村就是靠养蛤蟆才脱贫致富的。 哦， 今天呢，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您不让我说蛤蟆，我怎么说呀？ 嘿，王平 啊， 我跟你商量商量。 您说， 以前我跟这蛤蟆也没有什么意见。 嗯。 刚才你拿我这一比，这蛤蟆我这心眼里，嘿，怎么这么膈应这东西？哎，当你在说这时候，这俩字儿，别提怎么样？ 不说这俩字 啊，谢谢。 好， 谢谢，谢谢，谢谢。 不说啊？ 哎，好， 那我开始汇报。 您来来来来来， 尊敬的各位领导， 哎， 各位来宾， 嗯， 过去我们那儿穷啊，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山沟，种地不打粮，赚钱没门路。可是自从我们养了李家存，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你不让我说那俩字儿，我也得找个代名词啊。 那就拿我名字代啊。 那我说什么呀？ 哦，这还怨我了。 李家存这个东西，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王明 啊， 给我点功夫，我掂吧掂吧。 哎哎哎， 蛤蟆， 嗯， 李家存。李家存，蛤蟆，嘿，我没有，你还说蛤蟆得了， 还许说 啊？啊，说蛤蟆我不吃亏。 那就接着说。 哎，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对， 站着累我扶着。 啊，你扶着我吃亏。那， 不是， 行行行。 过去我们那人活得没精神，蛤蟆活得满精神。 哦， 什么山坡上、山沟里、小树林中、小河边 啊， 一天到晚您就听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您听，他们这边也分美声跟通俗的， 有那么分的吗？ 可是由于我们那儿太偏僻、太闭塞 啊， 那么多年就光听蛤蟆叫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值钱。 嘿，你们不开窍。说句现在词儿吧，信息不畅。 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啊， 得知这东西值钱，很多人就开始抓蛤蟆到城里去卖。 哦， 要说还是我们村长有远见。 你们村长看出什么来了？ 他这么一琢磨，这个蛤蟆资源毕竟有限呐。 对， 就这么乱抓乱捕，用不了多少日子，还不得灭绝了啊？ 那你们就接茬受穷呗。 于是马上召开全村大会， 嗯， 跟大伙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大伙商量决定，立即停止野蛮捕捉，成立蛤蟆养殖场，大量繁殖，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这主意不错。 那些天我们村里这叫热闹 啊， 大人小孩漫山遍野的逮蛤蟆去， 全发动起来了。 然后把逮回的蛤蟆都放进了一条封闭起来的山沟子里边。 哦，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平时这个独身生活过得太寂寞了， 嗯， 丑不冷的凑到一块儿，嚯，互相介绍，亲切交谈，热烈拥抱，还有接吻的。你说这众目睽睽之下，您倒是避讳点啊。 他避讳什么？蛤蟆这东西一激动，他可不管不顾。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有生活呀。 哦，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王平、李家存合作的相声《蛤蟆曲》，不光是在曲艺界有光头明星啊，在歌坛也有几位著名的光头明星，比方说周晓鸥。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爱赶时髦的周晓鸥把头发染成了淡黄色，不过不是把全部的头发都染黄了，就是把前头的一绺给染黄了。染完头发之后，周晓鸥觉得很难看，但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首钢艺术团工作了。后来他和大毛等人组建乐队之后，索性就给自己来了一光头，没想到他的大光头后来就成了零点乐队的标志。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休息一下，为您带来零点乐队的歌曲《爱不爱我》。在歌曲之后稍事休息，继续我们今天的旅程。各位娱乐大篷车稍后见。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

曾经拒绝和我打一把伞，你替我织过那四平针的毛衣。 听到的是孙国庆演唱的歌曲《梅》。我们继续来说娱乐圈的光头明星。光头李静是1994年以一曲《你在他乡还好吗》闯入观众眼帘的。时隔多年，光头还是他的标志。有一段时间，光头李静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他干什么去了呢？原来他进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做起了学生。现在的光头李静已经从一个没有受过系统音乐训练的青年，成长为了集演唱、创作、音乐制作和导演于一身的乐坛资深人士了。现在呢，我们听一下光头李静的这首经典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 再次握住你的手，说声再见，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该说的话已说过千遍万遍，无法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当泪水模糊视线，我发现你不见，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你在他乡还好吗？可泪水打湿双眼。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像我靠着我的双肩？我可是一种敷衍，手中握着你的脚。 已经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雨我们听不见，让冷雨凝视我的思念。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啊，一同来聊一聊娱乐圈的光头明星。说完了曲艺界和歌坛的光头明星，我们再来跟您聊一聊影视界的光头明星们。提到光头麦家，您是否记得最佳拍档的系列影片呢？麦家在里面扮演了那个著名的光头佬，一口垮垮的台山话，滑稽的光头造型，层出不穷的笑料和洋相，使得麦家在最佳拍档中的光头神探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他也获得了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称号。但在此之前，麦家却是从来没担任过任何影片的主角，都只是以配角或客串跑场的小角色出现。既然这部影片是麦家第一次担任主角，那么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在最佳拍档里麦家的精彩表现。麦家扮演的光头神探被张艾嘉扮演的警察带回了警察局。 你们四个谁是老大？ 他是老大。 我 小牛、华子、陆口哥， 走， 臭袜子跟我来， 走， 让开，坐。 哎，谢谢。 那边 啊，好好好好。 哎，这一拳你挺不住了。 臭袜子，这点法律你熟不熟？ 这里的法律我不说，美国的法律我倒背如流。 你居然敢在这里打劫、什么人来的？ 刚刚到。 你是怎么偷渡来的？ 我是坐飞机来的。 你 有没有亲戚朋友？ 亲戚我没有，我认识的朋友也没有，认识我的有一个。 谁？ 市长。是他打电话请我来的。 你居然敢跟我耍嘴皮子！我现在问你的话，你可以不回答。如果你要回答的话， 将来在法庭可以作为证词，是不是？ 哼。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阿巴特欧。 哼，大陆也流行英文名字。你籍贯是哪里？ 山东。 结过婚没有？ 没有。哎，你呢？ 关你什么事啊？金斌。 哎，婆娘，我有胡子的。 有胡子怎么样？ 有胡子的是男人，我可不像你，脑袋不像男人，身材不像女人，加起来男不男，女不女的。你到底什么性别？ 你想非礼啊？ 我不打你，你打我呀！别乱动， 棒，棒极了，实在是太棒了。光头神探果然是名不虚传。 哎，那里呀，这个婆娘才了不起呀。 何警官当然是了不起啊，工作效率更快哦，不过就是拔枪慢了一点。我特地安排何警官来协助你办这件案子。 哎呀，他呀，算了吧。 哎，为了掩护你的身份啊，我还特地安排你们两个扮成一对夫妇。 什么？他当我丈夫啊？他那副呆样子配做我老公啊？你看看他那 个，哎呀，你个死丫头，我说就这么办了。胖子，酒店订好了没有？ 订好了。 在我房间隔壁替他安排个房间，我要跟他做夫妻。 你臭美。 怎么，何警官你怕了？ 我怕他什么？我住不惯酒店，有种到我家来住。 住你家？ 你怕？ 我怕。你当我怕他把我给吃了？ 欣赏完了电影最佳拍档之后呢，我们接着跟您聊一聊影视圈的光头明星。葛优也是为我们带来很多笑声的一位光头明星了。1988年在影片《顽主》当中的精彩表演，让我们认识了葛优这样一位演员。之后，他跟冯小刚多次合作，拍出了一部部为我们带来了快乐笑声，又让我们深思的贺岁影片。2008年的影片《非诚勿扰》是葛优离开贺岁喜剧4年后的回归之作。电影通过给葛优饰演的角色征婚的形式，展现了当下都市男女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电影《非诚勿扰》当中葛优扮演的秦奋，在舒淇扮演的梁笑笑面前倾诉过去的那个片段。 今年回来，局长听说了，就要请我们吃饭。团里人也都来了。就是没见着小白，我呢就问东问西啊，假装没事似的问小白怎么没来。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小白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自杀了。我脑袋一下就炸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 说那男的有家庭暴力，老打他。 想离也离不成，本来想借去美国的机会啊，留在那儿，可是没有跑成，还让人给告发了，回来就走了绝路了。我就问我那朋友，是不是你说的？朋友说是。他说对我不放心，就告诉领导了。那天啊，我就把我那朋友给打了，还喝了好多酒，就是最后趴到地上跟狗似的，见着腿就抱着哭。 你还打人家，就是你把小白给害死的，你太卑鄙了。 从那以后啊，一喝酒就想起小白，后来就不好。哎呀，就是你逼着我喝酒，还给我上阴事，扯平了吧？知道我什么人了吧？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影片《非诚勿扰》的片段了。那么除了葛优呢，徐峥也是一位光头影视明星。无论是在影视还是现实生活中，徐峥总是光头造型。在他拍摄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中，除了古装的得戴辫子，徐峥的现代装也是经常光头的样子。在《爱情呼叫转移》这部影片当中，徐峥又是以光头的造型塑造了一个一次次追求理想女朋友的徐朗，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喜剧冲突和一段段满载智慧的对白。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就走进这部影片《爱情呼叫转移》，听一听其中他怎么跟秦海璐扮演的高飞撒谎的片段。 喂， 怎么不跟我联系了？腻了吧？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突然有事出差。 去哪儿了？ 重庆。 重庆？ 哎，对对对，任务特别急，我得在这待十几天呢，起码。 不会是为了躲我吧？ 啊，怎么会？说什么呢？ 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哎，别，我还挺想跟你聊聊天的啊。 这招太老土了，有没有新鲜点的呀？ 不，我说的是真的。 在重庆哪儿啊？ 啊，哦，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边的这个路名，我应该是在离市中心不远吧？我看看啊， 解放碑啊， 这边是校山口，啊，离解放碑不远。 那边天气怎么样？ 啊，很好啊。 不是说今天下大暴雨吗？ 对，哎，是下雨，但现在雨小多了。哎，你听啊， 我小时候最喜欢趴在窗边看下雨了。 哎呀，真是雨下的太大了。这边还打雷呢，你听见没有？还闪电呢，啊。又闪一下啊！哎呀，真是太壮观了，整个山城照得跟白天似的啊！又起风了、啊！雨太大了，我就先进屋了啊！ 行了，你赶快回屋吧啊！哎，对了，你明天去趟我爸我妈那儿， 帮我捎点东西回来。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爱情呼叫转移》的片段了。那么对于光头的造型，徐峥曾说光头能省不少理发钱，这当然是一句玩笑了。发型只是演员演戏时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徐峥的光头造型总被大多数的导演所欣赏。光头不是男明星的专利，有些女明星也会采用这个造型。曾经有段时间，影星宁静也用光头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还记得吗？一下子吸引了非常多人的眼球。对于宁静的新头型，人们有了很多的猜测，但宁静自己的解释是，剃头就是为了舒服凉快，没有其他什么原因。无论什么原因呢，就论宁静的脸型和气质，光头的宁静依旧美丽动人。娱乐圈的这些光头明星，只要一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能够立刻想到他们光头的形象，因为他们的这些形象都已经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就要到站了。最后为您送上由宁静演唱的这首歌曲《你是第一个走进我的人》。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从来没有谁像你这样靠我如此近，从来没有谁像你这样对我关心。我孤独的世界里第一次有人闯进，我漂泊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人问询。曾经自己问可否这样给我真感情，曾经自己问可否这样拥有真心。我缠绵的记忆里寂寞的经历中，第一次有了别离。 缠绵的记忆里第一次有了回忆，我寂寞的经历中第一次有了别离，你是第一个走进我的人，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我笑说些什么才好， 我都知道你给的那些抱歉我不要，珍惜你给的每分每一秒，放开顾虑烦恼，只留幸福围绕， 错过了你再也找不到，这份爱不用承诺天荒地老，你和我的眼中都看到彼此的好，我的爱你都知道， 你的心我很明了，用我们的真心筑起爱情岛， 风摇 在这里两个人彼此依靠， 我的心里很明了， 这就是我梦中 出现过的爱情岛， 真实的寻找， 今生的拥抱， 从此后不再寻找， 就像时间要归了巢，天桥这一次时间真是刚刚好，每一次约会总是你先到，看着你对我笑说些什么才好， 我都知道，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